三情怀，刘善儀。 如果你有留意我和郑芝成的专业，又或者可能香港电台的脸书，都会有提到了。1月30号星期一年初三，我们有少少特别的安排。我们将会有甜淡情人再相逢。如果你有听开我们的节目，记忆犹新，一年好快过。上一年的农历新年，我们有甜淡情人喜相逢，所以今年叫做再相逢。但是有少少嘢不同了，就是我们是8:30至9:30，到时我们会接听听众的电话。還有就是我們都會有少少話題的，就是我們想講一下農曆新年呢。我當時都說我們一開始應該是講恭喜發財的，不過現在我們有些年輕一點的一輩，就像我們這些人都會新年快樂，身體健康樣。但其實農曆新年當時都會跟錢，即是發橫財或者發財有關的。我們就想講一講人生有沒有試過一些經歷好像中六合彩的興奮感覺。當然就是最近我們身邊有識的人就是中了六合彩，数目都不少，引发了我们不如讲一下这些有趣的话题。也顺带可以讲一下，回忆我们人生里面有没有一些感恩的事，或者很开心很开心的事。所以逢星期一至五晚的甜淡情怀，在今晚的星期一晚的甜淡情怀有少少不同。其实都踏入了这个8:00已经有点不同了，因为我将会播中文歌。仲要醒你一个新年礼物啊，就是有两句好好嘅说话。简单嘅事重复做就会变成专家，重复嘅事用心做就会变成赢家。可能唔系钱，但系都系赢家。 差一分钟天就黑晒，无需急于赶计成败。光阴好比闪电飞快，想开心应该去街，不必将暗能收晒。黄昏的灯色，风里摇曳，米色小吃铺，量着安慰，腿总不肯安放原位。明日只在遥远，世界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界正在转。摇摆的风中起舞无坏，新的招式虽是古怪，此刻的心中却嗨。请不必心大心细，黄昏的景色充满明丽，让你的小腿弹着起舞，心底的欢欣也流露。明日只在遥远，世界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世间正在转。Do you wanna dance tonight？ 明日只在遥远，一切在转。Do you wanna hold me tight？ 总系觉得新年咧楼上楼下大家要有啲嘢做下，咁所以咧今晚咧都系继上年嘅安排，咁就系有甜淡情人再相逢，不过少少不同啦。我哋八点半先开始正式有阿郑子诚加入，并且会接听电话，电话号码系18723111。今晚当然会拣啲开心少少嘅歌啦。刚刚有陈慧娴嘅跳舞街。你打电话嚟嘅时候，除咗可以倾下偈、讲下新年愿望或者点下唱，亦都可以同我哋倾下我哋今晚想倾嘅话题啫。人生有冇试过一啲经历，好似中六合彩嘅兴奋感觉？时间嚟到晚上八点搭三嘅段。 霓虹亮到晚上，把城内也照亮。游移在马路上，只求在这午夜找一个新方向。光芒密布结聚，遥遥望向对岸海旁，万点灯光多凄美的景况。唯愿到处去看这黑夜，去闯荡，去闯荡，去闯荡。随着路灯牵引，他笑着我靠近，名字没有去问，只求共我放任星光里。借去期望我俩占有这黑夜，搭上这架快车，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请望一眼这个光辉都市，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心灵尽处界限，无惧夜风冰冷，车从没有变慢，多放胆的今晚。城外四处去探这黑夜，有挣扎，有挣扎，有挣扎。沉溺这一晚，星辰划破暗淡，华丽夜市灿烂，晶莹亮透炽热的双眼。不散，期望我俩各向这光亮，多穿这晚臂弯。灯光里飞驰失意的孩子，请看一眼这个光辉故事，再奔驰心里猜疑，恐怕这个璀璨都市。 睇到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 FM92.6 至94.4，平时呢个黄昏时间咧，应该系甜淡情怀播英文歌嘅。不过我哋今晚玩玩嘢，我同阿郑子诚咧八点半钟会汇合，直至到九点半一齐咁啊听电话啦，听听众嘅电话啦。九点半之后咧，佢都会继续咁佢自己嘅音乐情人会播英文歌，而佢其实系好恨播英文歌，但系我咧，我哋都偶然可以代一代音乐情人，但系佢又冇机会代呢个甜淡情怀嘅，咁我咧就播中文歌。咁刚刚呢一首歌好得意嘅，我喺屋企预备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似唔系咁嘅。头先喺直播室翻嚟听一听嘅时候，咦，究竟呢首歌系咪真系嗰首咧？佢好似只只歌都系有咁上下嘅，听下内容，听下会唔会分辨得出？咦，啲歌词都好似又系咁，究竟系溜冰滚轴啊，定系迷惘夜车啊，定系咩马路天使啊，定系应该系呢一首？因为我数咗好多次，系咪呢首？系咪呢首？应该系。今夜星光灿烂，唱歌的是达明一派。时间来到晚上八点搭三个半字，欢迎你打电话来。我们在八点半之后会和郑子诚会合，然后倾下电话。 电话号码是18723111。 忧郁不耐冷的天，撞落每点小雨点，张开口似救生圈，实验雨的酸与甜，卷起心爱的香烟，酿着脚底的怨缠，酒醉与心碎，心碎勾起乌烟一片。在怀念昨天的你，亦是心着前事全挥不去。若是你在明日能得一见，就让我在怀内藏得温暖。忧郁不向冷的天，活在我的心里边，始终只有你方可令逝去的心再甜。 出现到直至到九点半，不过八点半钟之后咧，郑子诚咧将会加入啊，同我一起甜淡情人再相逢，会听你嘅电话，电话号码18723111，欢迎你同我哋倾偈。 我独坐灰暗中，身边已一个伴我再次看中。心虽飘过流过，却始不移动。有段传闻，你共旁人午夜抱拥。Are you alone? I've got to know。无谓恋猜不中，让我知应继续，或再不应继续。计中度过，实在是苦痛。这份怨意，这份怀疑，我愿看透。Are you alone? I got to know。 现时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是92%嘅。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啊，晚间天气转凉同埋有几阵雨啊。听日气温介乎喺16至19度之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天气清凉嘅。好啦，时间嚟到晚上8点。答五个字，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2.6至94.4，重复咗多次啦。我哋嚟紧8:30新闻简报之后咧，将会有呢个甜淡情人再相逢，直至到晚上9:30。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同阿郑子成，我系刘善仪，郑子成一齐倾下偈嘅。拜下年啦，点下唱啦，加上咧，我哋想倾下呢个农历新年，成日都同呢一个财有关嘅。我哋就话人生有冇试过一啲经历，好似中六合彩嗰种兴奋感觉。电话号码是1872311啊！之前有两首歌，分别有《无心睡眠》张国荣同埋《今夜你是否一人》张立基。4分零鐘之后去到晚上时间8:30。 结束我哋八点半前有林忆莲嘅依然啊。咁啊，如果你啱啱先开心机嘅话，提一提你八点半嘅新闻简报之后咧，郑子诚会加入我哋有甜淡情人再相逢，听你嘅电话18723111嘅，大家倾下偈。咁啊，希望大家开开心心过我哋今年鸡年嘅年初三啊。好，我哋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一名男子中午在大屿山昂坪凤雨壁堕崖死亡。据了解，死者事发时身处非正常行山路线，估计他是由高60米的地方堕下。消防指出是在距离行山径下30米的位置找到死者，他头部撞伤骨折，倒卧在乱石堆中。消防表示收到紧急救助之后16分钟已经到场。事发时山上大雾，加上大石满布青苔，地面湿滑，增加救援难度。消防出动高角度拯救专队，以抬床和绳索等工具，用半小时将死者由乱石堆中移往较低的位置。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下午被拒入境澳门，当局指他对当地的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陈志全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再一张由澳门治安警察局发出的拒绝入境通知书，显示陈志全在今日下午4:30左右在外港码头被拒入境。通知书上被通知者一栏写有拒绝签名字眼。陈志全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己一个人到澳门拜年，又指当局在他上船折返之后仍一度扣起他的身份证。至于他的党友人民力量刘家雄就在下午4:00左右在个人社交网站表示成功入境澳门。被香港扣押超过两个月的九部新加坡装甲车下午运抵新加坡。新加坡国防部话，装甲车下昼2:40抵达，将送往武装部队军营进行全面的适用性检查和例行维修。呢九部装甲车和装备，去年11月21日在台湾举行例行海外军训之后启程运翻国，两日之后过境香港时被海关扣查。总理李显龙曾经致函行政长官梁振英，要求尽快归还。其后梁振英回信指，有关部门已经完成调查，将会尽快归还。装甲车上星期五凌晨离开香港，运返新加坡。在马来西亚沉船事故中获救的20名中国游客，在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没有生命危险。医院指他们出现晒伤和脱水症状，数人伤势较重。沙巴州警方拘捕船长和一名船员，当地旅游部门官员没有回应涉事船只是否超载，只是表示旅行社和船只都合法注册。这艘载有28名中国游客和3名船员的船只，前日在沙巴州环滩岛对开沉没，三名的中国游客死亡，5人失踪。财经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是报7134点，跌4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是7.758，日元是114.79，瑞士法郎是1.003，澳元是0.754，加元是1.316，新西兰元是0.725，人民币是6.887，英镑对美元1.251，欧元对美元1.0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190.06美元，卖出是1190.73美元。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晚间天气转凉和有几阵雨。明日气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晚间离岸是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早上天气清凉。现时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以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电台第一台， 鸡鸣唔断，贺新年。 我是黄晓玲，祝大家鸡年好运连连。 我是郑汉良，祝各位丁酉年要乜有乜。 人人生而平等， 即使彼此的性倾向或者性别认同不一样，都应该享有相同的机会，得到平等的待遇。 不同性倾向和跨性别人士都不应该受到歧视， 多些包容，互相尊重，彼此融洽相处， 不歧视，多包容，平等对待不同性倾向及跨性别人士。 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35，室外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90%的。我们给点掌声欢迎音乐情人提早出现8点半钟。 这个掌声非常之疏落，但是不要紧，我心里面充满着掌声，多谢晒善怡。 嗯， 喂，而家我霸占咗你半个小时嘅时间啦，咁等阵我俾翻半个钟你好嘛？ 哦，呢、這个我一早已经宣传咗啦，就系8:30到9:30，我哋会接听电话。 哦，大家都觉得奇怪，今日点解会我哋又再出现啊？我哋一年一度， 因为我哋男唔够交，平时喺屋企，咁所以 今日赤口嘛， 电台都要 吓、啊，所以做节目之前已经今日闹咗几个钟。 其实我哋有咩讲晒先，唔好摆喺个节目。 系啦系啦，咁我希望今次呢个节目系和和谐谐嘅，加埋晒啲歌，加埋你啲电话，成个节目可以带俾大家都叫做假期啊。是不是今天都是公众假期啊？ 咁啊，拣咗啲得意啲嘅歌咯。希望第一间 出现咗未？吓，出现咗未噶？ 未出现。 哦， 头先就有啲轻快啲嘅歌啦， 听到少少咯， 劲啲嘅啦。但系一间会有啲cute 啲嘅歌咯。 好期待今日善仪会拣广东歌，史成会喺我余下嘅时间拣英文歌，俾啲新鲜大家。 咁我哋今日咧少少个话题引入嘅。除了我們經常都說新年，當然說啊，吃了蘿蔔糕沒啊，吃完蘿蔔糕沒啊，現在年初三應該，那就還有拜年啊，有什 麼，喂，說拜年是不是應該拜一年 先呢，那你先說吧， 恭祝大家心里有平安，身体有健康。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年突然间很喜欢这句说话。 你好犀利啊，你抛了这句出来才是我的专业。 不关事，我不是要你会专业的问题，而是我这句就是正正代表了我内心的这个感觉。纵使你有万千财富，但是心里面极度烦扰，那你都不会开心的。纵使你有万千财富，但是身体极度不健康，亦都没有意思。 那我今天开始节目的时候，我送了两句说话给大家的。那我不用那些传统的啲咩身體健康嗰啲嘢啦，就係話揀，即係尋晚啊，我自己睇，因為有啲時我哋喺節目裏都分享一啲人生意義啊咁，而我哋成日咧喺手機度都會收到，無論係即係係咪過年過節啊，都會收到好多鼓勵性嘅説話噶嘛，來來有啲朋友啊拋過嚟啊咁，咁啊尋日咧喺電話度咧碌下啲相嘅時候，我見到呢兩句啊，我好想今日即係唔好讀成篇文章咁長啦，就係用呢兩句嘅説話，其實都係好有意思，可以睇一睇，就係、是、簡單嘅事重複做就會變成專家。重複做的事用心做就會變成贏家，所以剛才說即贏家不一定是錢啦，即是人生裡面成為贏家咯。其實我也都想了，因為我們有一個、題目引入，就是說人生有沒有試過一些經歷好像中六合彩的興奮的感覺，我就由剛才那兩句引入了另外兩句，我們又經常說的，即經常聽的，就是在童年的時候呢，幸福是一件簡單的事，即是你隨手都是幸福來的。 這句我聽過。 是啦。但到你成長了之後呢，簡單就是幸福的事，因為你不能夠簡單地。那我不知道中六合彩其實一點都不簡單。有六合彩那個興奮的感覺，我想一點都不容易。是啦，那就用這兩句作為我新年送給大家的說話啦。好啦，那跟錢有關的農曆新年那時候。雖然現在我們都不說了，聽下這首歌先。 為個銀山啊，敢跳四圍問，為兩蚊打生打死是緣份，少金我笨，少金我笨，丑都有份，丑都有份，你說沒銀怎樣會行運，忙結婚找到籠子有緣份，恨阿珍跟兜覆水去搖運，諗起個猛，諗起個猛，有骨都要啃，有骨都要啃。佢話冇銀揾鬼陪婚姻，東屋後下捐屋捐啊揾嘢當，到處亂爬見嘢就曬眼光光。你咪當我喪， 要在每个米缸米笑我挂住发浅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形老襟偷呃拐骗博人笨逐个浸口水艺干面皮韌一味靠滚 一味靠滚 冇乜边句真 冇乜边句真 折堕冬感戒人冇银就沙眼光光你咪当我丧要再每个米缸咪笑我挂住发浅寒啊啊啊啊啊啊啊啊为个银生啊敢跳四围问为两蚊打生打死系唔分钱银要紧 钱银要紧 老夫都要搵 老夫都要搵 最忌冇银一家要踎蹬最忌冇銀一架要踎蹬 我想平時你音樂情人冇辦法播到呢啲歌㗎啦，你咁情深， 你唔好以為我間唔中都會有衝擊一下自己嘅， 就播呢啲歌， 有 你最多快歌啫、我真未、我真未聽過呢啲喎。 應該呢首好似少啲，係呢個真 係。一家要冇燈，其實都唔係好啱今晚。許冠英嘅發展寒啦，咁、我要講一講點解會有個人生有冇試過嘅一啲經歷，好似中六合彩個興奮感覺。其實因為最近咧，自己身邊認識嘅人咧，就真係中咗六合彩，咁咧就係有几多位数字啊？即系总之有几十万咁样啦 吓。讲晒 咁咧就但系咧其实又唔好即系睇得咁简单，因为其实咧佢都投注咗好多好耐噶，十几年同一组嘅数目字， 仲系同一组 number， 每一个礼拜唔知两至几多，即系两次咁样，几百蚊每个礼拜，咁就系十几年重复咗呢个动作，重复嘅事用心做会变成赢家。 究竟呢次系赢定系输咗咧？ 用心做咧， 佢投资咗好多噶咯，即系计翻条数， 其实即系储咗钱，但系你唔系真系储钱嘛，你未必攞得翻噶嘛，今次攞翻你一定 好多人都攞唔翻啊， 系咯， 系啊， 大部分人都攞唔翻，根本系好难。咁即係講緊咧，即係中六合彩其實係好難嘅事，嗰種意外地狂嘅驚喜啦。咁可能其實人生唔會好多嘅，即係唔係好多人有嘅。不過即係我諗感恩嘅事就好多。 我有啊， 係啊，你有？ 我有一種驚喜，雖然六合彩對我嚟講唔重點，即係錢財都係身外物，但係即係當年嘅我仲係好單純。呢個講緊係四十年之前嘅我，當時有機會去電視台，已經一種超級大喜悅啦。仲要是去電視台親眼目睹我最喜歡的一隊組合叫做溫拿樂隊，仲未算喜悅，喜悅得嚟就是溫拿狂想曲完咗之後，我哋能夠有機會衝上台，我有機會掂到我當年嘅偶像鐘鎮濤嘅頭髮，你諗下係咪三重彩 啊？你特登摸佢嘅頭啊？ 哇！嗰啲人亂咁扯噶啦，已經到時扯得個三尾啊三尾，頭髮啊頭髮，總之你扯咩就要扯到咩。 所以即係要後生嘅時候就可能有呢種單純，話少少嘢已經可能好興奮。 我就話咁講。 其實我頭先你話我有啊，咁我一諗，我又真諗到問題啊。喂，如果有一日咧，你真係中六合彩合幾十萬咧，你會唔會話俾我知？可能我。 喂，咁都呃唔到呢個喜悦。呢份雖然我未煮最大嘅喜悦，但係都叫做付出過，一定會話俾你聽，放心啦。 OK， 好啦，咁我哋其實延伸到咧，由即係中六合彩咁誇張咧，到即係可能感恩嘅事都有好多嘅。我哋聽下電話裏邊嘅朋友有冇一啲咩特別嘅嘢想同我哋分享？喂 Elsie， 我嚇得我 Elsie 好似女仔名，我覺得女。 咦，都幾得意喎呢個名 ，Elsie 咁。 係啊係啊，比較。 E L S I K 啊？ 唔係 E S S E X。 E S S E X 啊？ 啊 ，X 係嗰個交叉嚟㗎。 哦，咁即係 X-axis 啊！哎，哇，我都唔識，我都唔敢亂讀啊！我唔敢亂讀啊！ 你讀咗呢？ 我都係跟翻 啲汽油， 跟翻改呢個名嗰，你自己讀翻自己個名啲。 係 ，Hello， 新年快樂 ！Hello，Hello， 新年快樂，新年快樂！ 恭喜你兩個就身體健康。 多謝你，大家咁話，你都係。 其實咧，講真啦，就算今日啊，我都好似中咗六合彩咁開心啊！ 咦？點解？ 即係打到電話？ 因為冇錯啦，第一，你兩位主持人係唔會有封煙節目嘅， 從來都唔會嘅。 啊！冇冇呢樣，我 因為我成日聽你哋嗰個香港台一路一路聽到夜晚嘅，係咪先？ 係啊 係。即係有陣時咧，嗱，因為點解我打嚟咧？ 嗯。 因為其實我真係好開心。 嗯。 點解？因為就話我可以同到阿鄭生傾電話。 我冇咁講，冇講。 即係好似佢頭先對住阿 B 嘅一掂到佢頭髮都好開心，即係傾電話更加啦嚇。 點解咧？就因為我所要分享嘅就係話，我點解會咁開心咧？就係因為嗰陣時咧就。我記得十年前啊，我係寫一個封信俾阿鄭生嘅，叫佢點一首歌俾我仔。嗰時我仔咧就係話開始幾日之後就去加拿大讀大學嘅，明白？咁啊，鄭生真係幫我讀咗。 我真係有點唱㗎， 有 唔係做 嘛？嗰首歌仲係 係嘛？ 仲係愛的代價添。 啊 ，OK。 我錄咗㗎。 係。 我個仔叫個名叫做加聰啊。 係。 係我錄咗㗎。 係。 明白。 哦、OK。 咁我啱啱咧就係開心機就聽見 劉善儀。 係啊，唔好意思啊。 或者你可以叫我鄭太。 鄭太我知道。我唔敢亂咁講啊嘛。 係，可能啱啱搞完手續。 啱啱咧就話，咦咁啱你哋話，兩個一齊做主持，哇啱曬啦！我即刻打嚟啦，明白？咁我話幾驚你哋唔會嗌我入去講嘢添嘛？ 我唔會嘅，我哋有緣必定會相見。呢個十年之前嘅緣分未完， 儲咗十年啊，終於可以同你傾偈啊，所以佢幾開心。 唔係， 我都好開心啊！真係唔係講笑。 同我傾偈事少啊，最重點就係在於十年之前你所點唱俾你嗰個仔。 係啊， 而家十年後， 而家點啊？十年之後， 阿仔點啊？ 因為嗰陣時咧就係話，即係我係鼓勵佢去加拿大留學啊。 冇錯。 咁咧就我專登寫封信，就希望阿鄭生幫我講出嚟。 嗯。 明白，等佢知道。 明白。咁佢聽到啦，當然啦。 阿鄭生，你又覺得零舍好聽喎？ 我冇咁講，冇咁講。你喂，你寫得一定寫得非常之好，我先有人有機會讀得好嘅。如果唔係， 我錄咗㗎，我真係錄咗 嘅。 明白。 咁點啊？ 我就俾佢聽啦。 係咯。 明白。咁我就真係照樣咁樣就去咗隔離讀書啦。咁咧就問題唔大，就話因為四年之後畢業咧，其實佢冇話俾我聽佢嘅成績如何嘅，只不過係 OK 啦。咁就。咁就過去睇啊。 畢業禮咧，點都要過去啦，係嘛？ 嚇！要咁問你。點知佢原來 first car honor 畢業， 哦， 明白 first honor， 哇啲唔少嘢喎， 係啊，原來佢因為佢嗰時咧就係因為不嬲都冇問我攞錢去讀書㗎， 嚇 咁點？不嬲自己係攞獎學金㗎， 但係佢過嗰陣時候咧，過嗰陣時候都唔使你都唔使你幫俾我嘅， 第一年要， 哦 OK， 第一年我係用咗廿零萬啫嘛， 嗯， 明白，跟住第二三年之後咧，咁佢又冇問我攞。咁我問佢，即係我梗係問佢成績如何啦。咁佢話 OK， 又話可以又話有錢攞翻啊。咁樣即係 你有冇懷疑緊佢啲錢嘅來源咧？嗰時得啦。 通常咁佢梗係話俾我聽係有獎學金攞， 啊 okay、 但係我唔知道佢係即係 有幾多啊嘛。 冇錯啦，我都唔知道佢係嗰個成績如何噶嘛。只係成日話俾我聽幾翻年又話 outstanding 咁樣，我都唔知咩叫 outstanding， 係咪先？ 嗯， 係咪啊？咁我有時問啲人，佢話好啦。 Outstanding 咧就應合而家今年嚟講咧，應該叫做學立雞群嘅，就係叫 outstanding 嘅呢個。 嗯，因為其實我唔知嘅，我只係有陣時，因為我啱啱就係做公司嗰度附近咧，就有啲學校咧，咁我問啲外國嘅老師咧，同佢熟啊嘛，咁我問佢咩叫 outstanding， 咁話好咁解咯，咁問有幾好啊咁樣。系啊，其实我真系唔知道嘅，只不过去到之后啊，居然即系话，因为佢系会讲出嚟噶嘛，明白？即系话 first honor 又话喺边度嚟啊，咁样噶嘛，咁我成个呆咗咯。 但开头你听到 first honor 呢个字，你知唔知道系咁犀利咧？你知噶啦，你知道呢个第一荣誉嚟噶啦，系嘛？其实就系、 是。我好似嗱，据我所知，因为嗰时我据我所知，我去到嗰阵大学咧，有时即系有啲同学咧，即系佢有同学仔噶嘛，明白？大家會互相恭賀啦。咁佢就話咗俾我聽，佢話你仔好叻噶，應該係精英啊咁樣。原來佢唔係精英，佢係 first class honor。 嗯， 比精英更加高級噶。 嗯， 明白。 明白。 咁其實我真係唔知噶，所以我咪好開心咯。咁我諗啊，咁我又今日又啱啱又咁啱又話阿鄭生上嚟咯喎，又加埋 刘小姐，郑太今次郑太， 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啊，唔系讲笑，因为根本你哋嗰两个节目系唔会有封烟噶，而我系第一个打到入嚟嘅，又加埋我又系啱啱十年前我又系阿郑生帮我读过一封信，咁我真系真 的 不知 道怎 么 说，不要紧，无论如何很多谢你的支持，很多谢你就打到电话都这么开心。那你现在仔仔是不是都很孝顺？ 是啊，他现在做了大学教授了。 哇， 因为 他留了留了我那边， 不是博士嘛， 还有 博士都是不用钱嘛。 哦，恭喜恭喜恭喜！ 啊，做大學教授啦 ，OK， 而家有兩個仔仔啦， 哇，喺翻間， 咁你都退休 了 喎， 十年咯， 係咯 ，OK。好啊，咁啊，你喺呢个新年有冇咩系咯？ 我俾一个新年嘅工作你啊，就系你写嗱，你写我点唱十年之后，我仍然有点唱个节目。嗱，你写一封信给十年后的儿子，即系咧，你十年前写，嗱，而家你又写一封信俾佢，话俾佢听，你话俾佢听，你有几咁嘅喜悦，同埋你个心路历程，我同你读出嚟，好嘛？ 系咪先？ 系 咪先？ 应承你， 系好， 你写嚟啊！ 好啦，咁啊，多谢你嘅电话。 慢慢谂下点样可以编排出嚟先。 唔紧要，今年之内你寄嚟，我都一定会同你读。你放心。 慢慢，多谢你，多谢你电话。 O K， 多谢晒，新年快乐。 有缘再倾。拜拜。令偶像 唔得了啊！ 本来我唔系拣呢首嘅，但系你讲完，再加上 Essence， 就一定要播呢首歌。我特登揀嘅，本來我唔係擺呢首歌噶。 本來揀譚詠麟係嘛？ 唔係，一間可能聽到。咁啊啱曬你啦，同埋即係我覺得呢個都好有意思。Love Love 頭先啊 ，Axis 講佢嘅仔啊啲 Love。 係啊。 OK， 咁我哋跟住接聽另外一位朋友電話。 有電話嘛？係，喂。 喂，係兩位。 點稱呼？ 阿 祥 啊， 阿祥，阿老祥哥，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快乐，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 系万事如意， 点样？ 心想事成， 系多谢晒，多谢晒。 想讲得嗰样，咁继续讲，差唔多嘅嘢。 系 点啊？有缘相见，有 咩 同我哋分享？ 哦，咁都想讲翻，其实即系最开心系而家识到而家你个女朋友咯。 嗯， 系啊，因为都即系佢呢。差不多兩年裏面都比較即係忍耐同埋比較照顧我咯。 嗯，嗱，你話識到而家呢個女朋友，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即係以前都曾經出現過第二啲女朋友嘅係嘛？ 好耐咯。 咁嗰個分別係咩咧？ 包容好多咯。 嗱，你頭先咧感謝佢已經係講佢有咩照顧你。有耐心又包容，我都諗緊你究竟有啲咩問題需要一個咁嘅女朋友咁多包容， 同埋需唔需 照顧，仲要 系啦，有冇咩特别经历啊？呢两年， 我其实本身自己都好多坏习惯，咁都可能唔系咁多人接受到咁样，但系佢肯接受咯。 咦，但系奇怪喎，你有冇谂过因为佢而改变呢啲坏习惯，而好过一面倒地嘅接受？系咯，佢改变紧你，改变你啲坏习惯定系咩 啊？慢慢改变紧。 有咩？成日啲人都話愛嘅力量非常之強勁噶嘛，強到可以將一個人完全嘅改變過嚟噶嘛。咁即係當你如果真正投入一段真正你自己覺得係好愛嘅感覺裏面嘅時候咧，呢種嘅習慣或者你之前嘅啲陋習咧，就會不知不覺當中為呢個人而改變啦。咁就為之為真愛啦嘛。 係啊。 阿蛋長，我大膽啲問一下，講唔講得你嘅壞習慣，同埋你嘅女朋友點樣改變緊你？可唔可以感動一下我哋啊？喺呢個大年初三。 可能喺其他人睇就唔係啲咩壞習慣，你 原來就係賴床嘅啫，咁啊唔捨得起身， 遲到下咁啫， 呢樣我諗得九成人都會有嘅。 咩我講中咗啊？係咩啊？ 咩？哦，即係亂買嘢咯，都係中 意。咩嘢話？ 亂買嘢。 哦，亂個，哎呀，真係。你講到你都嚇到我咧， 但有冇欠債先？有冇亂買到欠？我冇添啊！ 喂，咁你都不喂，咁你其實又唔係太大壞習慣喎。嗱，亂咁買嘢，但係你又會喺你自己預算範圍裏邊買喎。 咁叫唔叫亂咧？ 係啦，咁唔係亂噶咯喎。你定係買完之後亂咁擺嘢啊？呢個就發生喺我身上，有時都會有。 中咗。 係真係啊！咦，呢、這個同我，呢個你同我有極度相似。 嗱，你時間如果要播歌就時間冇多。我想問咁佢點樣感動你而即係點樣包容你，點樣照顧你，令到你想改變咧？ 暫時我諗都係隻眼開隻眼閉咯。 我以為佢，喂，我以為佢同你執屋執到企企理理添，佢就 咁癲喎就。 唉，咁好啦，即係見你咁單純，亂買嘢都係壞習慣。咁啊，多謝你哋你嘅電話，同埋祝福你哋兩個嚇，真係可以走進呢一個教堂。 我想有句説話講俾你聽嘅。 好啊，嚟啊。 係，我愛你啊，嘉偉。 好，多謝你。 多謝曬。 好啦，三分鐘之後去到晚上時間9:00啊，送俾阿祥同埋嘉偉聽嘅一首歌，許冠傑《快樂》。 快樂是陽光普照的清晨，快樂是流水美妙的音韻，快樂其實分分鐘把你等，只要你識得點去找。快樂尋找天際的星辰，快樂是回憶沙灘的足印，快樂其實邊一位都有份，不管你是富或貧。朋友愛，父母恩，每刻温暖在我心，人愛是因，快樂便常共你相親。快樂是離開都市的煙塵，快樂是回家往浴缸一浸，快樂是一首好歌嘴裡哼，一張晚報，一杯香檳。快樂贤妻给我的精神，快乐是儿子亲昵的一吻，快乐长伴我这一生，皆因我是快乐人。 童年时 幸福是一件简单的事，当你成长之后呢，简单是一件幸福的事。 是一手好歌嘴旅行，一张漫步，一杯香槟。 所以当你大过之后呢，快乐有时都不是那么容易遇上。希望大家今晚可以分享快乐。继续你可以打电话来1872311，不过听闻已经好多电话了。是时间来到9:05了。 好得意啊，这样的开始节目的方式我很久没试过。因为一打到9:00的时候，就那种音乐响起，跟住就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了嘛。中音符代替动作，中歌词代替说话。现在这个时候正式开始的就是音乐情人应该。不过来到初三的晚上，我们由这个甜淡延续下去，音乐变咗甜淡情人啦， 再相逢吓， 冇错。 继上年之后，今年就主要净系听听众嘅电话啦。咁听闻有好多电话，所以我哋想听多啲嘅缘故，咁诶播少啲歌啦。今晚要，咁嚟即刻接听跟住落嚟嘅朋友电话。喂，阿 Evan 啊， 系啊，阿 Evan 啊，你好啊 ，Hello， 同埋子成 ，Hello， 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啊，大家咁啊， 大家咁啊， 一年行大运， 好啊。 咁有咩分享咧？ 我屋企有个仔，咁佢鸡年嘅一只鸡仔，咁啊、今年12岁啦，就系，系啊，咁 呢个小孩子带俾你乜嘢啊？ 欢乐咯，同埋好开心咯，同你一齐生活。 诶、佢已经喺侧边啊？ 呢个 hello 系咪就系个仔仔啊？ 系啊，因为其实佢好想打佢第一次。幫我打通的佢，跟住就佢唔夠膽講俾我聽。 佢已經是音樂情人的小 fans 啦。 係啊，因為我成日聽噶嘛，雖然要翻工咁，但係咧翻到嚟就會聽8至10點咯。 哦，阿雞仔叫咩名 字？雞仔咩？你唔係叫雞仔？ 我知，我講下笑。雞仔叫咩名 字？雞仔叫阿朗。 以後就會叫雞仔。 阿朗 ，hello，hello， 阿朗。 你有冇听？佢听唔听到噶？听唔到噶而家。 佢行开咗，系因为我冇望电话。 O K， 咁我哋讲讲阿朗。啊。喺呢12年里边带俾你嘅 欢乐 系啦。快乐咯，同因为咧，其实我系单亲妈咪嚟。 系。 咁啊， 由细到大都系，佢由一开始已经系。 3岁就开始，系啦。咁一齐生活咯，一齐我担当父母角色啦。咁跟住佢都好锡我咯。咁大家喺度。维持住呢个屋企嘅运作啊，咁佢大家都帮手，亦都 维持屋企嘅运作，咁佢需要做啲咩咧？ 因为咁样要做家务啊嘛，咁佢细细个都要帮手咯，一齐，咁佢就系啊，好乖啦都。 咦，佢自动自觉噶，即系你从来冇唔需要刻意去点样教导佢，佢就已经识得咁样运作法。 唔系，当然都要提醒，咁跟住提醒之后咧，佢就知道佢要做，唔可以妈咪咁辛苦，咁啊一齐大家合作。咁就整好個家庭咯，咁咯，係啊，咁我都好多謝， 難得， 我亦都要多謝我父母咯，另外一樣第二樣嘢係咁咯。 佢有冇經歷嗰啲反叛期咧，朗仔喺呢12年裏邊？ 反叛期啊，小朋友嘅扭計咯，呢啲都唔算，但係我驚就快進入青少年嘅階段咧，就可能會啦。 係啊，13、14歲咁啲啊。 係啦，因為今年就升小學，升中學，咁我都希望升到心儀嘅中學咯。 有時我成日講得小朋友的性格咧，從細個已經可以睇得到嘅。如果佢細個聽你講，佢呢12年喺冇爸爸的情況底下，佢仍然可以同媽媽咁孝順，咁識得即係點樣同你去平衡成個家務的情況咧。我覺得就算佢踏入中學階段，佢都依然會有呢一份嘅性格喺裏邊。我覺得你唔需要太擔心咯。其實就 多謝你，係啊，多謝你哋。 咁但係我又都想問，咁其實佢細細個冇爸爸喺度啦。咁佢有冇即系問啊，或者有冇一啲都難過嘅時間？ 因為太細個已經分開 咗咧。但係佢會同其他人比較啊，嗰啲有冇？ 咁佢又冇喎，即係唔會係扭爸爸或者話好掛住啊咁樣咯。 咁你有冇解釋過俾佢聽？ 我有解釋，即係細細個就有解釋俾佢聽。咁跟住慢慢知話個原因啊，咁跟住佢都明白。咁亦都知道而家呢個我哋個方向係點樣，咁佢都冇扭計咯，亦都唔會話見到人哋點解人哋有一家三口、一家四口啊，咁點解我哋兩個啊咁， 咁佢都冇咁樣扭計法咯。 嗯，可唔可以舉到一次或者講下具體你同佢之間點樣互相合作？你成日用啲字眼好得意，合作咁樣去營運呢個屋企，可唔可以講下啲温馨場面？有冇舉啲例啊？ 其實例如我唔舒服咯，咁兩個人唔舒服，咁有時我煮唔到飯啦，或者會買唔到煮唔到早餐，咁跟住佢會好自動自覺咁話：媽咪，不如我落去餐廳或者快餐店買個早餐俾你食啊！咁樣自動自覺咯。 嗰陣時幾多歲啊？ 嗰陣時啊，哎呀，咁樣可能唔講得嘅喎。 嚇！ 即係其實都可能係咯，即係都可能 唔合法。明白明白明白。 冇馬路要過嘅，只不過係天橋咁樣。咁可能都係十一。 明白明白，即係都好細。其實佢而家都好細，即係十二歲。如果你講，即係會落街買嘢早餐俾你食。 你未講話落街買嘢嘅時候，我心諗佢係咪想發揮佢少年廚神嘅呢一個廚藝煮嘢俾你食咧？咁樣有冇試過？ 未有未試，不過合作咯，大家合作有煎下蛋啊、火腿。咁但係如果真係單獨嘅話，就未開始嘅。 Event 你係做咩㗎？你啲工作係咩？ 我係警察嚟㗎。 Madam 你好， 咁你嘅工作時間其實都唔係好固定喎，會唔會啊？即係分更啊嗰啲。 係啊，即係而家啱啱好好彩，就今年有個daytime 嘅工作，即係九五位，咁就未翻，即係 shift 嗰方面就因為就可能遲啲都會翻 shift 噶，咁到時等佢大個啲，再大家再要磨合咯。 我覺得遲啲翻 shift 已經唔重要啦。因為個仔開始大個，佢自己有自己嘅生活，佢有自己。 鄭生，你把聲好好聽啊！ 咦，哇，叫我鄭生，哇，你真有禮貌得緊要啫。嚇嚇我，以為邊個嚟？朗仔，你好乖啊！你媽咪喺度講緊你啲嘢啊！你繼續。 但係佢媽咪又即係出奇地斯文喎，而家作為一個警察講嘢，你覺唔覺得啊？即係你唔會想象佢係一個警察。 我想象唔到咯。 係咯，同埋 放咗工啦，因為 佢用咗。 唔係，你翻工嗰時好粗魯嚟。 同埋佢用啲字眼咧，即係似係，係咯。 唔係，咁佢文職啊嘛，係咪？你文職噶嘛，係咪？ 係啊，暫時 一直都係。OK。 你佢話俾你聽，佢係飛虎嚟緊嘅。 唔係啊，我冇咁勁啊。 喂，咁佢要同我合作啊，知唔知啊？咁啊，嗰啲講嘢。 你對朗仔未來期望咧？未來日子裏邊， 我希望佢 做一條鹹魚。 咩啊？ 唔好做條鹹魚啊！即係有夢想啊！ 咁佢要有夢想咯。 雖然我唔係睇咁多周生嘅戲，但我都俾阿鄭生熟。 我都有睇過周生戲， 佢反而睇得多，反而佢唔知我講咩。 OK，OK。係 啦，佢好想做一個籃球員咯，佢好中意打籃球。 咁可以慢慢培養。我十二歲，而家一啲都未遲嘅喎。 係啊，冇錯啊。咁我都佢想有一個健康嘅生活咁咯，除咗讀書以外嘅時候。 正確，朗仔啊，朗仔，朗仔聽唔聽到啊？又行開咗啊？ 聽緊。 anyways， Evana， 因為時間關係都好多電話，我想你頭先咧講咗話想多謝埋你父母，可唔可以快少少你講下你嘅感謝之心？ 因為我三歲已經單親媽咪啦嘛，做咁好多嘢都要 佢三歲已經做單親媽咪。 係啊，咁我覺得佢都 support 我咯，同埋喺精神上同埋喺生活上都 support 我，咁好關懷我咯，咁我好多謝佢哋咯。 即係大朗仔嘅過程裏邊，你其實你父母親都幫咗唔少，係 啊。係啊，我愛佢哋三個。 好多謝你電話嚇 ，Evan。 多謝。 祝你哋幸福快樂，繼續。 其實頭先我唔係係啊，我唔係唔尊重佢，我意思係佢。講我三歲已經做單親媽媽，即係佢講到佢自己三歲已經做單親媽媽，其實係佢小朋友三歲嘅時候佢就係單親媽媽。好啦，咁我哋不如盡快再聽多一個電話，然後我哋係啦，我哋就聽歌。係 Angel，Angel 係 ，Hello Angel， 你兩位 新年快樂， 你夫妻嚟㗎？ 係啊。 兩個把聲都 今日仲係， 點解今日又係啊？遲啲唔係。 講笑啫，講笑啫。 我知。你兩個都就啱咁，兩個把聲都咁好聽嘅又。 我哋都係年紀輕， 唔 係 因為 資深， 唔係因為大家對得耐啊。咁啊，佢聽到我把聲多，我又聽到佢把聲多，互相吸收咗大家嘅精華喺裏邊，再混和成為大家唔同嘅聲音。 係咯，劉善把聲又好鬼好聽， 多謝多謝多謝， 嗰種味道， 終於係咪有個妹啦？ 係啊，本來我想點，不過頭先你已經播咗張國榮隻歌，咁陣間我可唔可以叫阿鄭子誠點嗰只BG 嗰只《東方 Get You Remember》？ 喂 ，BGS 我有喎，但係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我要 check 一 check 先。如果冇，我用第二隻 BGS 代替。 哇，你都好聽得好緊啊，知道我哋一間係英文歌。 係啊，你開我聽噶嘛？係啊，我想講我咧，如果我由出世咧就一直唔幸運噶啦，因為我哋係破碎家庭，我兩歲已經。我而家六十幾歲了，我幾歲時已經入了保良局，因為以前入保良局是比現在慘很多倍。跟住因為後來又湊翻我出嚟，我媽又即係走咗啦，咁啊賣咗我啲細佬妹啦。咁我唯有即係我爸爸嗰時又太後生啦，得廿零歲咁。你知道以前個環境同而家唔同啊嘛，咁去做嗰啲清潔嗰啲咁啊嘢，又要去瞓即係去嗰啲男人嘅宿舍度，咁變咗我咪掉咗落契媽度。但我契媽同佢開賭檔咁啊，咁啊好多嘢話唔講啦。跟住十零歲咁啊，自己要出嚟借兒童身份證去翻工啊，咁啊即係做原子粒嗰啲咁。後屘又同我丈夫咁嗰時，咁啊佢即係嗰啲嘢我又唔講啦。但我最幸運就係生咗依個仔啦，就幾好，即係偉文啊。因為而家我隻眼咧又開始失明喎，即係 咩事啊？ 係叫做。視網膜病變啊，即係夜盲症。 哦，我知邊啲，我知。 咁啊，醫十幾年啦，慢慢漸漸睇到，所以我真係一啲都唔幸運，由細至到而家，本來而家我嘅最好噶啦，即係起碼有間屋住啊，即係公屋啊咁。以前唔使漂泊住咯，住去周圍住，周圍剩。咁啊，我先生過咗身廿幾年啦。咁我依個仔啊，即係好錫我咯。同埋又。雖然佢又比較敏感啲，但係佢即係佢做嗰份嘢咧，就成日轉間，又通宵，又中，又早，又晏咁樣，咁啊變咗個人咧可能敏啲。咁我覺得我最幸運就生咗呢個仔，即係話就係醫生人，至到而家六十幾歲咁，咁啊唔幸運有隻眼咁啦。因為當你日日係咁漸漸衰退咧，漸漸睇唔到係好，嗰種心情咧。變咗患咗抑鬱啦，個人。 明白明白。 啊，咁變咗，所以頭先你話有咩幸運咁？我一生人由出世至到而家六十幾歲，咁啊幸運一樣就係生著我依個朱偉文。 朱偉文， 好多謝你電話，多謝你嘅分享。 好啊，你兩個好聽，拜拜。 拜拜。多謝曬。送首開心啲嘅歌俾大家。 晨早空氣清新開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蓝光碧海半掩住夕阳，长空壮阔，清风吹千里，自幼早已生于都市，为了生计染尽尘俗气，缘困怕害你身边一切，晨光堪赏斜阳陪伴你，其实阳光空气原是平均给你，朝晚任君取，珍惜自己。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尘俗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其实阳光无数分离，劝君快些抛弃，少了随天飞，先知自然美。尘俗无数分离， 系啦，咁啊，今晚少咗啲音乐，不过我哋难得一年一次，或者可能下一年都冇啦。咁啊，有好多朋友打电话嚟，咁就听多啲电话啦。啊，头先咧有 Angel 同埋 Evan 啦，分别都系感谢佢哋有个好好嘅小朋友，即系而家唔系有小朋友，有一个系啦，但系都系佢哋嘅仔女，即系佢感恩咯。咁我哋跟住有陈太。 你好啊， 系 陈太，新年快乐，身体健康。 新年快乐，郑先生同埋郑太太。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哇，听咗你哋电台好耐啊。 嗯， 系啊，吓。 一直都系电台。 为善最快乐，你话几多年前嘅事啊？ 刘善啊，为善最乐嗰阵时。 为有善而最快乐啊嘛。 哦，系系系，我系晏昼节目嚟嘅添啊，仲要系。 梗系啦，唔好讲大话噶，听咗好多年噶，我屋企有四部收音机，你知唔知？ 即是同步是聽緊四個唔同嘅台。 你係一個人聽四部收音機，定係四個人聽四部？ 系成家人听有四部嘅收音机， 你知唔知好难得噶啦？而家啲仍然有人可以用收音机去听电台节目，已经好难得噶。你试下问啲后生仔，而家佢 落后啊嘛？你知唔知今年系我本命年啊？ 即系点？哦， 明唔明啊？ 明 系啊，一个甲子啊。 其实你唔关事嘅呢个 唔关事， 唔系即系唔关年岁同落后嘅问题，而系终于用收音机嚟到去接收翻呢啲最應該是收音機出現的節目咯，即係意思係咁講。 哦，因為電子嗰啲嘢咧，自己唔係咁識啊嘛，知唔知啊？ 放心，我唔會好得你好多，雖然我做電台，我依然用收音機聽收音機。 你添啫，點會唔先進啦？即係你哋做藝術嗰啲係咪啊？ 唔係佢哋，唔係。科技是日新月異，但是我們接收的能力沒有以前那麼高了已經，所以是 陳太，我告訴你，在這方面鄭先生不是謙的， 是他最清楚我的。 其實呢不只是聽你兩個的，其實呢差不多家裡呢七點零鐘呢早上呢已經一路聽港台，聽到你們那兩個節目，你們兩個的節目咯。 多謝你，多謝你， 長期的捧場，多謝多謝。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分享？ 分享啊！好彩啦，揾到個好嘅老公啊！ 哇，這個真係難嘅喎，即我覺得可能比好多人成日哇好多謝自己仔女咧，即係乖啊或者孝順啊，帶俾嘅歡樂咧，係多過多有個好老公。 自己知道自己真係一個比較脾氣唔係太好嘅人嚟嘅，即自己知嘅嘛，咁成。但係問題佢係比較即係 好脾氣。 好脾氣我好多，咁成即係我比較猛啊，同埋家頭細務嗰啲咧，即係你個人啊比較，即係你冇出去打工咧，即係而家冇出去打工，咁你咪變咗好悶咧，就容易猛整咯。 嗱， 咁但係佢就即係好咩嘅，即係即係話唔緊要啦，佢好幫手啊，佢做家頭細務㗎。 咦，咁你真係冇乜嘢做過嘅啫喎， 又唔使打工，又唔使做家庭細務， 又冇家庭細務， 我有做，只不過 淨係聽心機， 四部心機日日輪流聽。 咁你係咪覺得好你好好啊？即係我哋， 所以你好幸運真係。 嗱，唔係，咁佢我有做家庭細務，但係佢都會幫手做。 唔係，我哋完全唔係諗住咁樣噶，唔係，其實係咁樣噶。我要你話你好彩揾到好老公，但係其實我成日覺得感情上面嘅愛情上面。嘅事咧，唔单止系彩数咁简单，其实系双方互相嘅共同付出。即系你有做几多，佢又做几多，大家先至会形成到而家大家有种咁嘅关系喺里边嘅。 我唔知啊，其实人哋成日话结婚系赌一铺啊嘛，咁你同唔同意啊？ 我问翻我转头 啊！你结婚几耐啊？ 八零至到而家系咪应该37年啊？ 哦 ，OK， 咁系啊，系啊，系啊，37年啦。 咁即系由头到尾，你都觉得幸福嘅？ 我觉得自己好彩啦，真嘅，系啊，呢句真系真嘅，系啊，真系，全部嘢都系真。但系呢句即系发自我自己内心，系好好彩嘅，即系遇咗一个即系对自己咁好嘅男人，系啊。 即系37年嚟，佢对你嘅包容，对你嘅付出，完全冇改变过，反而仲与日俱增咁样，系咪啊？ 我覺得 係 真 㗎，好難得啊！因為其實你我哋大家年紀漸長㗎啦嘛，會咁有時會即係啊冇咗青春美麗，但係原來身邊嗰個人仲可以即係咁越嚟越好添，反而就照顧有加，真係呢個好難得。咁你先生喺咪度，可唔可以講兩句？ 唔知佢怕唔怕走啊？ 陳生喺咪度啊？ 啊，喺度，陳先生喺度啊！你等陣。 呢個係咪又要出去打工，又要做家務？ 陳生， 你 我哋好敬佩你。 喂，呢個係世界第一好男人，我一定要訪問你。 係咩？ 喺你太太心目中，你係冇得頂噶啦喎，已經。 啊， 都唔係嘅。 結婚37年，仲越嚟越好。 唔係，都大家互相咩咯，互相即係點樣講啊？ 即大家都有付出嘅，即係大家互相。 應該係大家付出嘅。 係啦，即係頭先我同你太太係咁講，佢唔認喎，但係。 哦，咁佢欠啫。 咁你咧？你覺得陳太其實有咩好令到你咁甘心付出咧？ 佢嗱，我因為要翻工咧，有陣時咧由朝到黑都要出咗外噶嘛。咁佢翻到嚟間屋企啊，嗰對仔女啊，佢又教得聽聽話話。即係總之間屋佢整理得好好咁啊，我翻嚟好舒服嘅。咁正你話齋，佢冇後顧之憂咁，你話好唔好啊？你話 梗係正啦，但係陳太唔講嗰啲嘢喎，頭先。 哦，咁佢就係謙啫，佢即係佢就係一味成日讚我，佢唔記得讚翻自己啫。即係大家都有付出嘅，冇話冇可能一個人做曬嘅啲嘢，係咪先？大家都係互相磨合，一齊咁，即係先令到個屋企好噶嘛，係咪先？ 冇錯。 好啦，咁我哋差唔多要結束今晚呢、這個聽電話。時段不過你臨我哋臨結束之前，不如你陳生陳太講結婚個秘，即能夠咁好咁融洽嘅秘笈係咩咧？講一個秘訣。 大家互相諒解咯。 好啦，咁啊祝福你哋白頭到老，係冇？ 好好 ，OK， 幸福快樂。 我真係好中意你哋嘅， 身體健康，多謝 你繼續支持我哋節目。 可以買多幾部心機。 好啊，多謝你， 多謝， 拜拜。 好開心啊！ 我记得呢个地球最初只似石头，冷冷清清像雪山铺了一片石油，直到你现身偷取我心，眉头今天不再。 我哋今晚好特別嘅安排就係八點半到九點半接聽朋友嘅電話，聽眾嘅電話啦，叫 做 甜 淡 情 人 再相逢， 我又相逢先。 有呢一首杜麗莎嘅《眉頭不再猛皺》啊， 係啊，頭先聽眾講得好啱啊，我同倩兒嘅節目咧，甜淡情懷，甚至乎音樂情人咧，就從不聽電話嘅。但係今日一年一度啦，我哋聽聽眾嘅電話，亦都多謝聽眾朋友對我哋嘅支持之餘咧，仲俾到好多啟發我哋。即係新年流流咧，我哋感受到嗰份嘅愛啦，親情嘅愛啦，愛情嘅愛啦。咁其實愛可以改變一切嘅，絕對係一樣嘢。咁我所以即係衷心希望新嘅一年裏邊，所有身邊旁邊嘅聽眾朋友，你哋去愛、被愛呢一種感覺，一直都喺你身邊不斷咁樣喺度包圍住你哋。 充滿住我哋每一個人， 冇錯，呢個先最重要。 散發到去其他嘅朋友嘅身上。 冇錯。 估唔到我呢個人生有冇試過一啲經歷好似中六合彩嘅興奮感覺咧，可以帶到去大家對表達對仔女啊、父母親啊、丈夫啊同埋女朋友嘅愛啊，甚至乎係多謝鄭生讀過佢10年前嘅一封信啊等等。好啦，結束我哋今晚嘅甜淡情人再相逢，我哋有緣，出年再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9:30由罗宇光报道一节新闻。 人民力量立法会议员陈志全下午被拒入境澳门，当局指他对当地的内部保安的稳定构成威胁。陈志全在个人社交网站上做一张由澳门治安警察局发出的拒绝入境通知书，显示陈志全在今日下午4:30左右在外港码头被拒入境，通知书上被通知者一栏写有拒绝签名字眼。陈志全在社交网站表示自己一个人到澳门拜年，又指当局在他上船折返之后仍然一度扣起他的身份证。至于他的党友人民力量刘家雄就在下午4:00左右在个人社交网站表示成功入境澳门。一名男子中午在大屿山昂坪凤屿壁堕崖死亡。据了解，死者事发时身处非正常行山路线，估计他是由高60米的地方堕下。消防表示是在距离行山径下30米的位置找到死者，他头部撞伤骨折，倒卧在乱石堆中。消防表示收到紧急救助之后16分钟已经到场。事发时山上大雾，加上大石满布青苔，地面湿滑，增加救援的难度。南韓親信干政醜聞主角崔信實以無法接受獨立檢察組強行審訊為理由，再次拒絕接受傳召。他的律師表示，檢察組對崔信實惡言相向，還在律師不在場的情況下強行審問，侵犯人權。獨立檢察組否認又計劃向法庭申請拘捕崔信實的命令。今次是崔信實第7次拒絕傳召，分析認為按規定檢察組的基本調查時限下月底到期，崔信實不斷拒絕傳召是拖延時間。在馬來西亞沉船事故中獲救的20名中國遊客在當地醫院接受治療，沒有生命危險。醫院說他們出現曬傷和脫水的症狀，幾個人是傷勢是較重。沙巴州警方拘捕船長和一名船員，當地旅遊部門官員沒有回應涉事船隻是否超載，只是表示旅行社和船隻都合法註冊。這一艘載有28名中國遊客和3名船員的船隻前日在沙巴州環灘島對開沉沒，3名中國遊客死亡，5人失蹤。財經方面，股市消息，英國富時100指數報7127點，跌57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是7.759，日元是114.41，瑞士法郎是1.003，澳元是0.754，加元是1.315，新西蘭元是0.726，人民幣是6.887，英鎊對美元是1.252，歐元對美元1.063。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192.11美元，賣出是1192.88美元。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的天氣預測是大致多雲，晚間天氣轉涼和有幾陣雨。明日氣温介乎16至19度，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天氣清涼。現時室外氣温是18度，相對濕度是92%。香港電台Nancy新聞和天氣財經報導完畢。 以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邝文斌，祝大家身体健康，财运亨通， 金鸡报喜，投资有秘技。 我就觉得今年金融市场就随时鸡飞狗走，不过唔紧要，大家就鸡糊就勿食当三番，小财就变大财。 香港电台第一台投资新世代，祝大家 福禄永同在。 每当救护车嘅警号响起，就即系有人急需救援。市民如果能替傷病者打求救電話，提供準確的事發地址，打開出入口通道，為救護員帶路，或者讓救護員先用 lift， 這些舉手之勞都有助拯救生命。仗義出手，性命得救，協助救護員盡早治理傷病者。 他有一把低沉時性的聲線。

This one's for you.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your song. It may be quite simple, but now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I sat on the roof and kicked up the moss. Well, a few of the verses, well, they've got me quite cross. But the sun's been quite kind while I wrote this song. It's for people like you that keep it turned on. So excuse me for getting, but these things I do, you see I've forgotten if they're green or they're blue. Anyway, the thing is, what I really mean, yours are the sweetest eyes I've ever seen. And you can tell everybody this is the song. That it's done.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ds how wonderful life is while you're in the world. I hope you don't mind. I hope you don't mind that I put down in the world. You're in the world. 成长喺七十年代嘅音乐情人，浸淫喺英文歌曲嘅底下，又点会对英文歌冇感觉呢？只不过奈何节目里边，我哋已经分工分得好仔细，甜淡情怀英文歌，音乐情人系中文歌，咁所以音乐情人极度少机会去播英文歌啫。但系一年一度，绝招机会都嚟啦。正月嘅时间，我会同你分享我自己一啲嘅心水作品，包括咗头先嗰两首歌。Barry Manilow 的 Mandy 和 Elton John 的 Your Song。 以下这首歌来自一对我自己很喜欢的组合，他们叫做 Bee Gees。 刚才在电话当中有些答应过，如果我找到的话，我会送给 Angel 听，送给 Angel 和慧敏 Bee Gees 的这首歌。 Won't believe that you have left me. I keep telling myselfThat it's true. I can get over anything. You want my love, but I can't get myself over you. 1976年周末狂热之后，我极度喜爱嘅呢一对组合 ，Bee Gees。有时即时点唱都唔系咁容易揾到首歌 ，Bee Gees 嘅碟我有，但系呢一首 Angel 想听到嘅 ，Don't Forget to Remember 我冇。多谢一位朋友，多谢呢位咁多年嚟喺我节目上面我哋幕后嘅好拍档阿 Calvin， 真系帮我揾咗呢一首歌，送俾 Angel 同伟文。 音乐情人郑子成， 嚟到9:30，室外气温18度，相对湿度93%，一个年初三嘅星期一晚上，继续音乐情人，一年一度音乐情人播英文歌。 7 women on my mind. 4 that wanna own me, 2 that wanna stone me. Once she's a friend of mine. 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Don't let the sound of your own wheels drive you crazy. Lighten up while you still can. Don't even try.A place to make your stand. Take it easy. Well, I'm standing on a corner in Winslow, Arizona, and such a fine sight to see. It's a girl, my lord, in a flatbed Ford, slowing down to take a look at me. Come on, baby, don't say no. So Hotel California， 聽到我哋如痴如醉，佢哋玩到出神入化。殿堂級嘅組合，佢哋叫做 Eagles。頭先呢首歌名，我喺新一年裏邊音樂情人送俾大家嘅一份祝福。唔好預知未來嘅憂愁，新嘅一年唔好太過執著，唔好同自己太過過唔去。音樂事情睇開啲 ，Eagles Take It Easy。再兩個小時，晚上10:00啦。 Like the pine trees lining the winding road, I've got a name, I've got a name. Like the singing bird and the croaking toad, I've got a name, I've got a name.And I carry it with me like my daddy did. But I'm living the dream that he kept here. Moving me down the highway, rolling me down the highway. Moving ahead so life won't pass me by. Like a north wind whistling down the skyI've got a song, I've got a song. like the whippoorwill and the baby's cry. I've got a song, I've got a song, and I carry it with me and I sing it loud. If it gets me nowhere, I go there proud. Moving me down the highway, rolling me down the highway, moving ahead so life won't pass me by. 英年早逝的这位朋友从小英接触他的歌曲，或者大家会接触多一点的他的 Photographs and Memories， 他的 Time in a Bottle， 还有这首 I Got a Name， 他叫做 Jim Croce。 我也有个名字，我叫郑子成，不过大家现在可以叫我音乐情人，都是有赖于在过去踏进十二年的日子里面一点一滴地累积大家对我这种感觉，在未来的日子继续播好歌给大家听。 I found your diary underneath the tree and started reading about me. The words she'd written took me by surprise. You'd never read them in her eyes. They said that she 嚟自呢个组合叫做面包乐队 The Bread。不過其實講來講去，面包樂隊裏面我哋最關注亦都係重心人物，就係、是、當然 David Gates 有佢呢一首歌叫做 Diary。時間仲有三分零鐘，去到晚上嘅十點鐘，本港地區今晚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晚間天氣轉涼，同有幾陣驟雨。明日氣温介乎攝氏16至到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東至東北風。晚間離岸間中吹強風，而展望隨後兩三日早上天氣清涼。今晚音樂情人最後一首歌，亦都係短期時間裏邊鄭子誠幫你播嘅最後一首嘅英文歌。聽日仍然放假，但音樂情人繼續營業。 Sing a song, sing out loud, sing out strong, sing of good things, not bad.Sing a song, make it simple to last your whole life long. Don't worry that it's not good enough for anyone else to hear. Just sing a song. Just say